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装起乖来是很有一套的，云兰也被他逗笑了。 那你乖乖把粥喝了。 严君玉三两口喝完了粥，眼巴巴看着他。 荣浩犯了个大错，无法弥补，所以现在忧心如焚。 什么错？他也跟雨嫣然一样目无全局吗？ 不，他是心中只有全局却没有人，所以才栽这个跟头。他想对西戎那个蒙苍王子用美人计，从教坊司搜罗了一位美女献了过去。 我知道，他是想让曼珠影响蒙苍，或者生下子嗣，改善西戎和大周的关系。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？那他还是把你当孩子了。 为什么？ 他用美人其实有三个企图。最好的打算是蒙苍被迷了魂，对他言听计从。不过这也影响不了西戎，只不过是让蒙苍失去继承权罢了。蒙苍屡战屡胜，是咱们的心腹大患，荣浩想毁掉他。次一点的打算是他留在蒙苍身边做个间谍，最次的打算才是生下子嗣，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。 我知道，他跟我说过，这些不过是计而已，真正厉害的是权谋，这个没什么用的。 是吗？那他为什么还要用美人计呢？ 他说是因为他身份低，所以只能用计。 东宫谋主还身份低微，那这天下就没有身份高的人了。他用计是因为他心存侥幸，喜欢以小博大。如果他真的对权谋有敬畏的话，怎么敢那么轻佻地在你面前点评呢？他应该立刻去学才对，他一边说好，一边自己却不学，不过是心中还有傲慢罢了。 那他现在？ 他付出代价了。西戎人这一招为蒙苍求取公主，把他后路全部堵死了，他的美人计落了空。现在不用西戎人动手，他自己就得把那个花魁给去掉，否则公主与花魁共侍一夫，皇家尊严都成了笑话。况且这棋子也失控了。 为什么？ 他小看了人心，为情也好，为利也罢，一个教坊司的奴婢现在一跃成了西戎王子的宠姬，你觉得他会选择效忠谁呢？目无全局是蠢，目中只有全局却没有人心，就是傲慢了。史书上多少谋略都毁于小人物之手，荣浩教你权谋，却不教你这个道理，是他失职。 云兰告诉严君玉，但严君玉却不关心这个，他急切地问云兰： 西戎那边的谋士是谁？是那个赫连王子吗？我知道他很厉害的，现在怎么办？荣浩输给他了。 是，荣浩是输给他了，但殿下并没有输给他呀。 那殿下为什么不阻止荣浩呢？他没看出荣浩的破绽吗？ 正是因为殿下早就看出荣浩的破绽，所以才放任他去做，要让他狠狠吃一回苦头，他才知道改。不然他一直这样傲慢下去，迟早会犯下连殿下都弥补不了的错误。殿下是在培养荣浩呢。 啊，怎么光培养荣浩不培养我啊？ 雨嫣然吃饱了，在旁边懒洋洋的道。严君玉抢先回答： 我知道，荣浩目中无人是傲慢，你是目无全局是蠢。傲慢好教，蠢难教。 哎，你。 雨嫣然翻身起来要抓严君玉，严君玉连忙躲开了，躲在柱子后面问道： 那敖纪呢？为什么不培养敖纪啊？ 敖纪有心病，你个小屁孩懂什么？ 那我呢？我的问题在哪儿？ 小严的问题是小严还是个孩子呢。 我年纪不小了，你们说权谋我都听得懂，你看雨嫣然就听不懂。 雨嫣然本来不抓他了，听到这话又忍不住想动手了。云兰笑着把他们隔开了，她替严君玉整理了一下头发。 小严没发现吗？你在听权谋的时候， 总是像听演绎故事一样，是当做别人的事在听。小言根本不是权谋场中的人，只是个误闯进来的小孩子罢了。 我不想当小孩子。 是吗？有人就喜欢你这样呢。 谁？ 严君玉怔了一下，却很快明白过来。还没等他脸红，那边雨嫣然笑起来。 还能有谁？当然是太子了。就这傻样还说比我聪明呢。 严君玉顿时涨红了脸，又冲过去和他扭打成了一团。严君玉听了云兰一番话，乖乖吃了宵夜，又看起书来。等了许久还是不见他们出来。雨嫣然早就去睡了，他也忍不住打起瞌睡来。云兰好不容易哄得他回去，让明露把他带回去睡觉了。严君玉这一睡睡得并不安稳，中途竟然醒了过来，看见窗外月光明亮，听不见更漏，也不知道是几更了，只知道是夜深了。他悄悄趴在窗边一看，院子里月光如银，宫墙高耸，刚好把明月挡住了一角。他也不怕冷，穿着件小衣，踏着鞋，绕过外间睡得正沉的明露，就跑到了院子中。整个东宫一片寂静，似乎都睡着了。这感觉太好玩了。严君玉向来胆大，也不怕黑。院子里树影参差，他坐在树下看了眼月亮，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来，他想去看一下太子。这念头一冒出来，就不受控制的越胀越大。其实他知道太子现在一定也是在睡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去看看。半独的院子离司红堂近得很，这时候门已经落了锁。他向来是个胆大妄为的性格，毫不迟疑，说干就干，顺着树就爬到了墙上，翻了两道墙就到了司红堂的花园里。花园里的桂花正在盛放，暗香浮动，满地月光如霜。他踩着月光往前跑，不知道为什么心忽然砰砰跳起来，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一样。他来不及分辨这情绪究竟是什么，就已经跑到了司红堂的廊下。他知道这是前厅，要到内室去还得绕到后面去。司红堂外种了许多柳树，秋季已经隐约开始落叶了。云兰几次说要让人砍了去，都没有砍成。后来太子说了句也算留着点春意，就留了下来。现在严君玉沿着墙往前摸，那些柔弱的柳枝时不时浮到他脸上。他忽然明白了太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这柳枝浮面的感觉的确让人想起春天的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心里忽然涌出一句戏词来，咿咿呀呀的，像是南戏，只听懂一句扶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一面走一面在心里来来回回的想，唱得他心都软了。这是那天在宜春宫偶然听到的一句戏，不知道名字，只听懂一句，谁知恰应在此时。严君玉摸到窗下，悄悄从窗缝往里看，却看不见床帐，只看见上夜的宫女在打盹儿。里面灯影昏黄，他本来一路跑来都不做犹豫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心里却生出惬意来。正想回头，只觉得心神一凛，仿佛被谁在暗中偷看了一般。回头看，只见一只猫影从墙上窜过，吓得他弹起来，头撞在窗户上，咚的一声。 糟了！ 严君玉只怕惊动上夜的宫女，刚想走，只听见窗内传来一声带着睡意的声音。 谁在外面？ 严君玉先前的勇气此刻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，只想偷偷溜走。但这世上谁能敌得过里面那一位的绝顶聪明？严君玉刚抬脚，就听见里面语气了然。 小严。 窗内的灯顿时亮了，是上夜的宫女举着灯过来，推开了窗，都是云兰调教出的稳重行事，垂眼叫小侯爷。严君玉哎了一声，想了想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干脆横下心沿着窗户爬了进去。那边太子已经撩起帘帐笑着等他。太子早已经睡下了，卸了冠， 只看见墨黑头发垂下来，穿着白色中衣，少了威严，更显得俊美温柔。严君玉被他笑得手脚都不太利落了，从窗户爬到榻上，险些浮空了。萧景琰笑着伸手搀住他，笑着逗他。 深夜到访，所谓何事啊？ 严君玉听到这话，知道他取笑自己，又要往回爬。萧景琰连忙安抚。 我知道小妍是来看我的，我很开心。 哼。 严君玉低低地哼了一声，这才乖乖爬下来。萧景琰却不给他下地的机会，直接用自己披着的衣服把他裹住，抱了起来，笑着道。 穿得这样单薄，是要着凉的。 我才不怕，你放我下来。 不放。 他难得这样任性，直接抱着严君玉往床边走，笑道。 羊入虎口，你还想走？ 严君玉其实知道他不会胡来，不过象征性的挣扎一两下，不知道看到什么，忽然怔了一下。萧景琰顺着他目光看过去，原来是床上隆起的形状加上帐子的阴影，倒像有个人躺在里面一样，顿时笑了。 小妍可替我东宫省了不少钱。 省什么钱？ 别的不说，买醋这一项是绝技可以省下来的。 严君玉怔了一下，才知道他是在笑话自己吃醋，气得要挠他的脸。萧景琰躲闪不开，干脆故技重施，抱着他往床上一倒。严君玉只觉得身体一晃，整个人跌了下来，落入厚厚的被褥里。他听见萧景琰笑道：“ 贵客降临，有失远迎，请先落座吧。” 原来床上那一堆全部是账册，被踹了下去，帐子落了下来，紫檀雕花拔布床如同一个小房间一般，把他们关在了里面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